尽声降机，沿途浪荡抱紧你，流连在天界 ，so good so fine， 相拥了伟大。水深火热泪释放，世界多得拥抱变宽敞，和你高高低低天国中滑浪，水色之中沙漠变金光，跨进赤道天地被解放，未满的渴望，热海中两一世纪，前面在净化空气，流连在天界 ，so good so fine， 相拥了伟大，距离被肢解，在这境界。水深火热泪释放，世界多得拥抱变宽敞，和你高高低低天国中滑浪，水色之中沙漠变金光，跨进赤道天地被解放，不怕在旅程没有岸，不怕在风沙中跌宕，心脱下障碍而碰撞，那可说谎？和你体温相交一秒一滴汗，彼此水深火热泪释放，世界多得拥抱变宽敞。和你高高低低天国中滑浪，水色之中沙漠变金光，跨进赤道。